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赢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10点打陆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嘿，大家好，欢迎来到10点答录机。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现在是晚上的10点02分30秒，现在的你正身处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外面正在下着雨，所以不知道你那里是否是温暖的呢？如果大家看到了今天杰克唐的造型的话，会发现啊，已经穿上了像冬装一样的衣服，是因为刚刚淋了，就是来直播的路上淋了雨，但是很久没有那种淋雨的感觉，现在头发还有点湿漉漉的，会有一点雨后披上一件温暖的外衣的那种温暖感，所以其实这样的对比反而会更让人珍惜温暖的感觉，而那种温暖的感觉又会让你会珍惜哪怕是一点点的惬意的凉爽。所以夏天的雨可以给人带来很多的想象或者是回忆。好了，今天我们要来聊什么话题呢？离开，再见，这是关于今天杰克唐的故事盒的一个小小的主题。因为到了周六的时间就是我们讲故事的时间，而今天或者说整个七月我们都是充斥着和离别有关的情绪的，因为七月应该算是一个告别季，所以很多都是和离开有关。但是离开是为了再一次的相见，于是离开逗号再见，好像听上去是一个有一点伤感的一个动作来完成的，但是我却可以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一个循环，离开是为了下次再见。好，先来听首歌，然后我们就开始讲故事咯。第一首歌，挪威森林，来自花儿乐队。 在不经意出现。 单单能在一起，你将会突然离去，这一切把纯真慢慢的撕裂，剩下怀念，不久后又厌倦。 上已经看到很多朋友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风风中不再承诺什么，兜兜无动调的心，还有半刀如风啊， 所有多么美丽让我不敢相信，当真的能在一起，你就会突然离去，这一切把纯真慢慢的撕裂，剩下怀念，不久后又厌倦，美梦结束吧，火柴一般的可怜，偶尔点燃，瞬间熄灭，害怕它来临，想听到那些破碎的声音。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离开，再见。我正在与曼通电话，说实话接到他电话的时候很意外，因为我已经离开我成长的故乡七八年有余了。曼是我成长时期最好的朋友，而和他上一次相见也应该是三年前，他出差来到我现在所在的城市，我们欢天喜地的叙旧，大多数是在回忆曾经读书时犯过的蠢事儿。没想到今天他打电话给我，是告诉我他要结婚了，我惊喜下连声恭喜。曼轻声问我，你回来吗？回来吧，回来看看，这种时刻我还是希望你在身边。嗯，是很多年没有回去了，让我想起与故乡的关系，酷似人和家的关系，这是我回归的再起点。曾经那么多年里，我在这里转圈、睡觉、吃饭、做梦，习惯。我与他气场云和，光凭气息和声音，我就知道自己不是陌生人，于是就容易安心。不知道为什么，我隔着电话突然想起小时候外公家的小阳台，连着街道西扇，每到下午外公就会撑起一块白色的棉布用来遮挡太阳，阳台上外婆种了许多的花草，下雨了他就一盆盆地搬进屋来，天晴了再一盆盆地搬回阳台。回忆中他们都被留在了那个时刻，面容和蔼，身体硬朗。 真的 只要时间往前走，我们就会变成 Better Me 呢。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练习，也许 laugh a little more,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也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 Better Me， 来自薛凯琪。我决定回家，当脚步再次踏在这片土地上时，我有些恍惚，好像并没有离开过一样。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越来越熟悉的一切场景、街道，唤起曾经温馨的记忆。就算是半夜路灯投射的光，也能让我感到踏实和安稳，让我有一瞬间觉得经历过些什么都是假的。我约了曼在中心的广场见面，见了面不免亲近一番，随后我们散步在老街道，再熟悉的地方在这些年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有着改变。比如曾经读书的时候，校门外的那排柳树只剩下了一截树干，新区的那片空地如今修建成了成群的高楼。回忆总是温暖的，我感叹道，真不想长大。 重的一架钢琴，我是仇人脸上的鼻涕，你发出完美的声音，我被默默开去，你冷酷外表下藏着诗情画意，我已经够胖还吃东西， 爱情歌，来自陈粒。我感叹到，真不想长大。而曼看着我说，哼，还像个小姑娘一样幼稚。我们两个笑了起来。我拉着她说，你听，满城的知了声。你知道吗，幼蝉都是生活在地下的，一般是4到5年，最长17年。地下有温暖冬暖夏凉的条件，但是也很少有敌人会来威胁。在黑暗中度过漫漫岁月，依靠吸食树根里的枝叶生存长大，过得非常自在。它们会在不停蜕皮的过程中完成成长，而当它们爬上树枝进行最后一次蜕皮后，就终于可以成为获得光明的成年蝉。然后雄蝉会不停地发出叫声来寻找吸引雌蝉。当彼此相爱后，它们面临的将是很快的各自死去。见光的爱情与人生短的只有一个夏季，甚至只有3天。 你听，就算现在过往的车辆、行人，甚至打雷下雨，都覆盖不了他们的声音。If 来自丁可，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音乐人。刚刚看到好像花椒的平台上现在暂时只能听到声音看不见人，那没关系，我们不如就在这样的一种回归到广播的状态当中先进行着，那边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在继续进行紧张忙碌的调试过程。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讲完，今天十点达录机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离开再见的故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和大家说，其实离开再见并不是一个动作啊。谢谢铁中堂的分享还有小礼物，哪怕是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也有收到你们的爱意。所以离开再见指的是一个循环，离开再见是为了真的在下一次遇见你，好吧。因为七月总是和离别有关，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毕业季还有离别的情绪，于是我们也刚好借由七月这样的一个道别季来去聊和再见有关的话题。今天的杰克堂有一点点的疲惫，再加上温暖的想要去快要入睡了，所以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这么做，摇头晃脑跟着音乐的节奏，然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间。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达录机，我是杰克堂。 对，现在可以说收听收看了，因为我们的图像又再度的出现了。那么如果你想要知道我们的直播间是什么样子的话，你可以有几种方式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比如说已经看到很多的朋友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不在了一切，还有幸福一生、凉风习习、雨阳、秋笨笨、俊哥、杨一路上有你、三郎等等等等，已经看到你们了。上半时段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那我们先听歌吧。听完歌之后，在下半时段，杰克堂的故事盒要把故事讲完。 哭开始就明了，真的世界不欢迎不需要天真的笑。我们努力学撒娇， 也有说关注主播以及听到了杰克堂熟悉的声音的你们，我们一会儿回来。点歌的朋友们，也许你们点的歌在某一期的十点答录机当中就会和你不期而遇。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广告过后马上回来，还有故事没讲完呢，别走开。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 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31，在这个位置，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秒针一分一秒的流过。这里依然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我们今天的主题，离开，再见。这绝不是一个伤感的主题，相反，我们要给它赋予一个积极的循环。离开是为了下一次的再见。怎么说都对，总之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因为周六是杰克堂的故事盒时间，而我们的故事现在只剩下一个结尾了，那就让我们把它听完吧。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后来，我和曼谈到他结婚，他说，没有那么浪漫，非常平凡，甚至是他先开的口。发生在西区新开的电影院里，那天进门处在出售薄荷糖，他就随意拿起一颗，上面刻的红色的字都是爱情的句子。他便问他，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他不答反问，你爱我吗？爱得发狂。他看着他坚定地说，夏天娶你。然后就以交换薄荷糖做基础。说完，曼笑着问我，很失望吧，并没有像电影里面一样那么戏剧刻骨铭心。我笑着说，那至少说明了你们俩都是童心未泯的人。渐渐，来自陈奕迅。 在夜晚说早晨，难谈后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化太俗套。 渐渐我们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云乐那琴，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渐渐。来自陈奕迅，看到了兔姐的玫瑰，还看到了是谁夸杰克唐帅气，是因为摇头晃脑吗？只是因为眼睛很累，刚好可以闭上眼睛随着音乐的节拍，所以如果你也想就跟我一起吧。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我笑着说，那至少证明了你们两个都是童心未泯的人。 我想生活更像是一个圆，有许多突如其来的未知的惊喜构成。我们在不停往前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自己与同一片土地的联系，自己对亲人朋友的热爱，了解到总有一处心灵能得以休憩的地方，那个叫做故乡的地方。在那灵魂的归宿处，我们感受到最单纯简单的温暖，一切都渴望着，都渴望着与那些时光再见。再见。当然我们距离说再见还早着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0:21，在这一刻说再见，或者是一种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与故乡和那个在故乡当中所经历过的过往的自己的再见。那个再见并不意味着告别，而是一种再唤起，再次遇见，再次遇见一些熟悉的场景。即使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就是在回到故乡的时候，那山也不是那山，那河也不是那河，但是在故乡当中的气息和那种潮湿的温度依然会让你唤起某一个你在这里面的场景和那些劈头盖脸来的回忆，会让你熟悉的知道这里是属于你的，你也是属于他的。所以这样的再见相当有意义。好吧，我说了这么多，继续来听歌吧。有的时候用音乐来做一个延伸，可能要比说的多更能够带动你的情绪。 And I'm glad 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是不是在等我开口？按理说，在音乐出现的差不多前几秒钟，我就应该说，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但是，刚才突然间有了一个念头，就是让我们谁也不要说话，静静地听完一整段的旋律。有的时候我们太过着急，着急地去赶往一个现场到下一个现场，如果可以给自己多一些停留的时间，当然在不空播的情况下刚好有音乐相伴，这样的停顿会让你知道此时的自己真正的感受是什么。突然想起来，当然这可能是一个和今天的主题不太相关的话题，但是却也特别想要去跟大家分享。在今天上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理学课程刚好今天讲到了一个叫做奇迹问题。什么是奇迹问题呢？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想象力比较好的话， 你可以试着，就从今天晚上，刚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47，距离你快睡觉的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所以你可以好好的利用这段时间去想一下，如果今天晚上你像往常一样听完了10点打录机，然后上床准备进入梦乡，在梦里一切都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当然因为这些你并不知情。等到早上醒来，你睁开眼睛，奇迹发生了，一切生活中的一切都变成了你想象的样子。那么你觉得它会是什么样子呢？你可以把它想得越具体越好。是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状态会提示你奇迹发生了呢？让我们数到3，然后你就开始做梦。算了，还是数到4吧。1, 2, 3, 4。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 Faced。1, 2, 3, 4，1, 2, 3, 4。 1, 2, 3, 4,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more. Sleepless long nights, eyes with my useless for. 1, 2, 3, 4，来自 Faced。 所以数到4之后，你想好了吗？你的奇迹是什么？当你睁开眼，明天一觉醒来，你会再见到谁？然后舍弃掉什么？有的时候虽然你知道奇迹有可能不会在一夜之间来临，但是这样的问题却会让你 用心去想一想，我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当然你可能会说，在人生的不同的时刻，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我们可能想要的东西也会发生改变，这没有错，也不用惧怕这种变化，甚至于是去拥抱它。但是此时此刻你是怎么想，这很重要啊。刚才听了 Fist 的歌，好久没有听这首 1,2,3,4, 这也是他非常应该算是最有名的一首歌。一直都会觉得你听有的歌手唱歌，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或者呢是一个唱作人，或者你会觉得他的声线非常的特别，或者你觉得他的唱功了得。但是还会有一种音乐人，就好像 Fist 这样的，你会觉得他就像是一个音乐精灵，尤其是当你看到他现场的表达，以及他写的那些歌和他的表现表演融为一体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所有的那些爱情都显得不那么矫情，所有的那些冲动都显得不那么鲁莽，一切都在像水一样的流动起来。一直都觉得所谓的那种水流的状态，它之所以让人觉得舒服，是因为它是活水连接着更广阔的冰川河流、山川河流，所以它是流动的。而当一个人陷入到一种死结或者是一滩死水的时候，它与外界完全是一种失联的状态，所以它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当然就会不那么好。哎呀，说到这里突然会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再见，再次见到故乡，或者再次见到心中的那个他，或者再次见到故人，一切都是为了一种连结，证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的那些连结。好了，今天的十点答录机就是这样。看了一眼时间，发现今天的节课堂应该是有点偷懒的，话没有说的太多，要不然为什么刚刚好九首歌播完了呢？一般来说准备的九首歌总会有一首是候选歌曲，总也播不出来，但是今天无一例外的他们都各司其职，应该算是尽职了。而作为一首歌，作为一首在曲目单上的歌，他应该最大的幸运和他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在电波当中播放出来。而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也是非常恰当。因为它刚好代替了我们对你的，我对你们的表达。对，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看到了很多朋友的分享，包括关注，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在明天晚上的十点到十一点钟，依然还是由杰克堂来和你们相伴，互相陪伴的意思。让我们明天晚上再见。听到秒针音滴答滴答的过去，晚上的10:57，最后一首来自十点答录机送给你的歌，他要对你道晚安。这是来自于陈珊妮的晚安曲，做个好梦。 小星星眨着